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个大家常见的不舒服的状况，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秋天了，随着天气的转凉，空气的干燥，很多的朋友啊都说呀，秋冬季节是最干燥的季节。那么随着季节的干燥呢，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会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便秘的时间长了呢，第一个呢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秋燥了，如果您发生了便秘应该怎么办？便秘呢，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想反复收听的话，您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同步进行收听，并且呢还可以反复的收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宇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张宇辉。 张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的请到您。我们说现在呀，天气越来越凉了，秋呢越来越深了，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可能会有便秘的情况。 便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症状，也叫难言之隐。这个症状呢虽然不致死，但是呢严重的影响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这个痛苦有的时候很难说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是秋天，在自然界当中呢，它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天气逐渐转凉了。那么这个季节中医叫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这个季节它实际上是我们养阴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究竟怎么来养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细说。那么自然界当中天气逐渐的干燥，那燥气是容易伤人的。在老年人群体当中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气阴两虚的体质，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老年人，只要在这个群体范围内都有这样的生理特点。我们就说呢，老年人他气阴两虚是因为他人生呢从青壮年一直到老年之后，那么整个人体的生理机能呢都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的。在秋天这个季节气候也比较干燥，更加呢伤及人体的气阴，所以老年人在秋燥的季节当中更能体会到皮肤干燥啊，那一抓就起淋屑啊，掉这个皮肤屑。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嗓子干，那么还有一些干咳，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在秋季特别容易引起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这个便秘呢，我们说和其他季节的便秘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它主要是因为燥气伤及了气阴才引起的。这个季节当中老年人除了感觉到秋燥，老年人会在这个季节当中会觉得特别乏力，这个季节是一个树叶凋落的过程，老年人呢这个悲观的情绪呢也容易出现，我们叫秋悲。所以呢在秋冬这个季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老年人更应该呢注意防呢秋燥。 那么老年人在秋季的时候便秘会有哪些危害呢？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这种情况也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就诊，发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女生，她可能肠梗阻了，我们就想问问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是有关系的哈。我们说呢这个便秘它呢主要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造成的， 那我们看呢，在这个秋冬的季节，天气特别干燥，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老年人这个气阴不足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呢被外界的燥气所伤。那我们说呢，凡是你身体越薄弱的地方，越容易被外界的邪气所侵袭。比如说老年人容易气阴不足，那反而呢自然界当中这个燥气就更容易伤及到这些方面。老年人群体当中如果出现呢大便的次数减少了，比如说你不能做到一天或者是呢两天排一次大便，那么一些毒素代谢废物之后就不能够及时的排除体外，这些毒素在人体内又被吸收，又会造成了一些局部的反应，比如说你有肛裂呀，结肠的息肉啊，或者是呢诱发了你的痔疮，或者引起呢肠道的肿瘤，这都是呢长期便秘造成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年斑，包括老年人脸部啊或者身上长的这些斑，很多原因你一问他基本上都是大便不能够及时的排出，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可能两三天才排一次，那么这样的病人身上可能他的老年斑就要更明显一些。还有就是现在呢我们常说老年人自己的也常常关注说身上是不是有这个老年味儿，那么这个老年味儿很大一部分气味的组成它实际上都是便秘造成的，就是因为你的粪便不能够及时的把代谢的产物排除体外，那么在我们人体内无论你口腔当中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口臭啊，或者是说汗腺在分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这些气味焦灼在一起，所以在一些排便不是特别规律的患者身上就容易出现了这种特殊的体味。那我们老年人在排便过程当中如果有排便困难的情况下，那可能都会咬牙切齿，或者说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把这个大便挤出来，那突然的这种压力的增加是很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的意外。那比如说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你在一使劲儿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发生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意外的风险呢就增加了。所以这个便秘一定要在初期阶段，那我们及时通过药物啊或者是调节你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作息规律，养成定时排便习惯，那及时呢把便秘控制在初级阶段，这对你缓解其他疾病的风险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确实是这个便秘的情况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这种案例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确实因为便秘引起来的这个脑出血引起来的心脏病啊，确实会涉及到生命的危险。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为了预防我便秘我就要吃一些保健品。我们这个便秘咱们最常见的正规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现在在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治疗方法呢主要分几类啊。第一个呢就是补充纤维素的，就膳食纤维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刺激性的排便缓解便秘的状态。第三个呢就是起到润滑作用的，比如说润滑肠道的一些养阴类啊养血类呢能够呢使肠道呢顺滑一些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现在灌肠啊直肠给药啊这些促进排便，那么如果实在不好的可以接受手术治疗。那么在这些常用的治疗方法当中，我们知道药物的治疗它实际上呢是有一个敏感度的限制，有些人呢可能不是特别敏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中药的治疗，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明显便异的人。比如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就是没有便意，不想上厕所，就是时时刻刻都没有这种排便的感觉。那这一部分人，我觉得如果他呢来中医选择中药治疗，能够重新给他树立一个肠道的生物钟，及时的让他形成排便的习惯，这个时候呢，中药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说我改善我便秘常用的方式就是用开塞露。那么他用了这个开塞露之后，有些老年朋友就特别担心，要说我这开塞露一用啊，我可能用一个月，我甚至每天都在用，或者我用了两个月，用了三个月，在老年朋友当中都是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喝一些中药，是不是可以根据它不同的体质，我们辨证论治，会发现它有不同的问题，然后呢给它进行调理，这样能改善它的便秘呢？ 嗯，是的，这个中药治疗便秘呢，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发生便秘的情况和病变的脏腑也不一样。像我们秋季，那偏于秋燥引起的便秘啊，它和你吃多了，比如说吃的消化不良，造成了积滞出现的便秘，那我们中药的处方肯定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有的人又吃小龙虾，又吃比较麻辣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造成的便秘，可能我们就要以清热通腑为主。但是呢，比如说老年人他没有吃特别辛辣的食物，就是由于他自身体质的原因，加上现在特殊的自然界的环境造成的津亏的便秘，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燥邪伤及了津液，那这部分的患者我们清热的力量通腑的力量就要减低。因为老年人呢，他体质虚弱，不耐受特别强烈刺激的泻下药物，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以养阴增液为主。那我们说肠道啊，它弯弯曲曲的，九曲十八弯，它折折叠叠的，我们这个粪便呢，在这个肠道当中就像一个小船一样，它要想往下走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它要有动力，如果没有动力，它可能就停滞不前了，像划船一样。那这个动力主要来源于哪儿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有一个向下的蠕动的作用，不断的输送，不断的输送。那我们中医来讲呢，这是靠气的推动作用来实现的。所以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常常描述说我大便没有劲儿，好像使不上劲儿的感觉。那么这个气亏，它实际上就是动力不足造成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小船粪便要想往下走还得有水，你在一个特别干涩的河道当中，你这船想行驶也是很难向前前进的。那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呢？第一个，你要喝足够的水分，比如说吃水果啊，这都可以补充水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用一些养阴的中药，它可以人为的帮助你能够促进它向前蠕动，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麦冬，那这个药它就是养阴增液的。那么这个药物它起到了润肠通便，就是给你一定的水，水能载舟，就是说把它这个大便呢能够顺畅的浮起来。再有呢，就是说你这个肠道能把大便排泄出去，也不要有东西阻挡它。比如说像这个河道当中，如果你出现了淤泥，或者是设立了障碍物，那你这大便排起来也困难。那么这些障碍物，比如说肿瘤啊，或者是息肉呀，或者是囊肿啊，或者是肠道当中的这些有形的障碍物，它都影响到你粪便能不能排出来。那所以我们中医会有一些呢专门疏导肠道的，就是把你这些堵塞的东西把它疏导通，那通了之后它肠道畅通无阻了，这个大便呢才能排泄出来。再有呢，就是说除了中药治疗以外，那我们中医还有一些特殊的手法，你比如说可以通过针灸，或者是呢这个做耳穴按压，都可以刺激到肠道。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里呢要学一个按摩腹部的这个手法。那么这个按摩手法呢，就是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你每餐之后大概过呢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都要呢进行腹部的按摩。按摩呢主要是以顺时针的方向，由轻到重慢慢的加压，速度呢也是由慢到快，那么以你自己能适应为度，就是说这个用多大力度你得自己也感觉，有的人耐受力度强一些，有的人可能耐受力度就要差一些，就是说那你要有排气的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达到了一个治疗效果。那你排气说明这个气机呢就通过你按摩的过程当中通开了，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呢是更好的。而且呢也希望呢我们老百姓在每一次按摩之后，如果今天没上厕所，那你就要在这个时机内 去厕所蹲一蹲，它就有可能在通过你按摩的过程当中促进了胃肠蠕动，你借着这个时机赶紧的把这个大便排出来。那么这个治疗它实际上是有时效性有目的性的，就是说在你按摩腹部之后借着这个腹气通畅的时候把大便排出来，这是最好的。当然呢，这个我们老百姓在这个排便的时间上，除了这个时间节点以外，我们知道大肠气血最旺盛的时候是早晨5点到7点。那如果每天当中选一个最佳的排便时机放在早晨5点到7点是最合适，但是你错过了这个时机怎么办？那就在你按摩腹部之后给它做一个补救。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点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便秘呢？ 在饮食上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说便秘患者之所以拉不出去，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吃的东西不够科学，不够合理，或者是呢你吃的东西破坏到了这个胃肠的动力。那我们老年人怎么规划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季节，你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已经吃了很多纤维了，这个水果吃的也可以，菜吃的也不少了，为什么还是排不出来呢？就说你膳食纤维它是呢能够饱含水分，并且它能够吸收充分的水分，你如果不单独给它补充水分，那这个纤维它处在一个干燥的状态，它也是不行的，它反而呢会把你肠道当中正常的水分吸收掉，那你更难排了。所以你要额外的补充水分，一般我们说老年人怎么也要喝1500到2000左右，这肯定不是一次的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老年人饮水一定要注意要分量，一次大概喝我们半杯水就够了，但是你要每隔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你要想起来给自己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说等到口干了口渴了才想起来喝一大杯水，那实际上这个只会增加胃肠道的负荷，就是说你这个负荷太重了，我们说这个水液喝到胃里以后，它也是一点一点的渗透，逐渐的才能向下排的。我们说的这个补充水分，有很多人可能说要不要喝一些蜂蜜水呀，或者是说榨的什么汁儿，这些实际上都不受限制，只要您能把这个水分补充充足了就可以，这是最重要的补水。第二个就是说，您在安排饮食结构上一定要注意到，比如说膳食纤维要充足，那您菜水果一定要有。有的老年人说我光吃菜不吃水果也不行， 对对， 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水果它本身就具有通便作用的，那您可以选择，比如说像这些果仁类的，那么像黑芝麻呀，或者说像这个火龙果啊，那或者是梨、香瓜、西瓜等等的这些含水分充足的这个水果都可以吃，但是一些热带的水果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吃，比如说像芒果，它虽然呢也有水分也有膳食纤维，但是它助热，比如像荔枝吃完了之后可能你本身没有便秘，吃完了都便秘。像榴莲，那它都是偏热性的水果，凡是助热的水果在你便秘期间都是要尽量少吃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说您缺少了膳食纤维之后呢，这个粪便就会变得特别粘滞，会被压缩的特别紧，那如果你及时的补充蔬菜和水果，这些纤维吸收了水分之后，它对粪便是起到了一个膨胀和疏松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会膨起来，膨起来它从肠道往下滑行的过程当中才没有那么艰难。如果它变得特别紧特别密实，我们说排出来像羊粪蛋儿这样，那就是因为它压缩了太紧致了，太紧致之后反而不利于它向下滑行。 再有呢，就是说在特殊的老年群体当中，一定要少吃呢辛辣的食物，还有呢少吃黏性的食物，比如说像粽子啊、年糕、汤圆儿这些食物呢，它比较黏滞，经过肠道的消化呢也比较难，在这个胃肠道当中它仍然也有扒着我们肠壁这样的风险，就是说它黏它就很难向下走。所以我们在这个老年人群体当中，把便秘当作长时间的一个重要的饮食规划来做，并且呢能够坚持下去，对改善的便秘实际上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好，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便秘呀，对大家都会造成什么样的误区，它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误区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便秘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就给自己定义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就认为我就便秘了，我就要改吃素，就全素食，带这个油类的都不吃了。但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当中有一类就是果仁类的，然后果仁类比如说像松子仁啊等等这类的油性食物，它本身是起到了润肠的作用，比如说像香油拌凉菜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吃食物当中的时候，你是可以食用的。本身这类油脂它是从果仁类当中榨取出来的，它本身也有润肠的作用。你反而呢全吃素了之后，它呢肠道当中的纤维过多，有的时候呢没有经过这个润滑作用，它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便秘。所以不需要因为你有了便秘这样的苦恼之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油脂全都忌掉了。再有呢就是说，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存在这样的误区，说我今天没排便，我赶紧吃一粒牛黄解毒片啊，或者是排毒养颜胶囊啊，好多老年人都把这个当作药物来用了。实际上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说呢这个肠道的神经的敏感性啊，它是不要靠这个药物的刺激，更多的呢是靠你维持排便的规律。哎，你经常吃这些药物，就包括这个牛黄解毒片，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寒凉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药物，它是有泻下的作用，它泻下的作用治疗的呢是一些热症毒症，就是说这个热象和毒象必须特别明显的时候才能用，那它本身呢是泻火的一个途径。那老年人您便秘并不都是由上火引起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秋燥的便秘，它没有上火的症状，就是以大便干燥。有一些呢老年人还会出现呢头晕口干这样呢这个气阴不足的表现。那那些上火的便秘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确实是吃了辛辣食物，或者最近呢情绪波动比较大出现了上火，那这类的便秘它往往都伴随着口臭啊、口腔溃疡、长疮，那或者是呢有肛裂、有便血，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显的热象。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牙疼，就是如果您有火热的症状，我们中医才能把它辨证为呢是实热症。那这一部分人他可能吃清热的，吃牛黄这个消炎片才管用。那您本身在这个季节是秋燥引起的，是季节造成的，是您特殊群体的一个表现，您就不能用这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误食了之后，只能会越来越伤及到您的脾胃，会造成呢您体质越来越差，造成了脾胃功能的失调。所以不能把这类的药物当作日常治疗或者是防范便秘的常用药物，这也是不可以的。再有呢就是说在运动方面呢，有一些老年人觉得我运动量越大越好，那有一些特别是这个季节的便秘，如果运动之后造成了大汗淋漓，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多，那我们刚才我们一再强调说秋燥引起的便秘一定要补充水分，如果您丢失了大量的汗液，忘了喝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肠道也一样，它都随着您丢失的水分之后呢就会补充到其他的部位，那么在肠道当中那些应该发挥作用的津液就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加重便秘。所以我们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要选择那些平和的，尽量呢减少出汗，这秋冬季节都不建议大家从事大汗淋漓强度比较大的运动。 好，那么说到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啊，您在预防便秘方面有什么小妙招呢？ 在秋冬季节预防老年性的秋燥引起的便秘，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代茶饮呢，就是麦冬。这个麦冬呢实际上是非常常用的，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它本身呢就起到了养阴增液的作用。那么这个药物呢在清宫的验方当中也是慈禧太后曾经用过的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治疗防止便秘的药物。那我们老百姓怎么用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去超市或者是药店呢，把这个麦冬买回来，不需要特别的清洗，拿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麦冬呢，一定要掰开，掰开掰碎了之后啊，它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呢才能释放出来。因为我们干燥了麦冬之后，外面有一层包的那个浆，如果你不把它掰断之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是不容易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买了麦冬之后，你把它掰碎了之后，大概呢一次放6到10颗就可以了。我们拿这个麦冬放在保温杯里面，给它拧上盖儿，因为这个麦冬相对呢质地比较坚硬，我们拧上盖儿之后呢，让它在开水的温度下能够持续缓慢的疏解开之后，泡软了它的有效成分呢才能释放出来。那白天您就喝麦冬的水就可以了，您饮用的就是富含养阴增液润燥的麦冬，那么它能够起到缓解便秘的治疗作用。 那么这个小窍门真是不错啊，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到药店呀，到超市啊去买得到。我们可以为了预防我们这个便秘，也为了保健，平时呢我们可以喝一点麦冬水。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收听，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3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不偷家了。